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嚟浩浩汤汤。咁今日呢，我哋係讲呢个食物嘅安全啦。咁头先已经讲咗好多关于食物安全嘅故事啦。咁但另一个呢，其实係真係好得人驚嘅。我又有亲身经历啦，但当然好彩唔係嗰个病啦，如果咪已经唔喺度啦，就係讲疯牛症。 嗯， 啊，有冇听过啊 ，Jeffy？ 有听过啦。 咁，啊，你知唔知系咩嚟咧？ 疯牛症啊。 嗯， 疯牛症应该系 知得几多讲几多。 其实我真系咁，我就 冇几多， 系真系冇乜几多。但 系喺边度最先爆发咧？ 系美国噶。 唔係，喺英國。 英國 喺英國最先爆發嘅。 Uh-huh。 當其時咧，第一宗咧應該係1986年啊。 嗯， 喺英國 係咪食咗啲牛咁樣？ 係啦，冇 人神經錯亂嘅。 好嘢！嗱，其實咧就係我哋因為食咗牛肉啦，咁啊出咗呢個病啦嚇。其實咧中即係如果係喺人身上咧叫黑魯假氏症，黑魯假氏症。咁但係喺即係牛，即係其實佢有個縮寫嘅，因為佢成個英文名好長嘅，所以英文咧大家記住個縮寫得啦，就係 BSE。BSE 啊，咁你好易记嘅 B， 你当系 bull 啦，其实佢唔系 bull 嘅，佢系 bovine 即系牛有关嘅。啊，咁样咧就BSE 呢个症啦，但系喺牛身上我哋就叫做疯牛啦吓。咁就，但系我哋系因为食咗牛肉啊。但我话俾你听，原来啲牛点解会患咗呢个病咧？都系因为同一个原因。 又系因啲食物。 系，而且系乜嘢咧？食咩啊？ 佢係咪食得肥嗰啲肥料食得有啲問題嘅肥料？ 佢又係啦，講出嚟咧，其實真係人為咗佢又係食咗牛肉啊，自己食自己啊，幾得人驚啊！就係話說當年咧，即係講係講緊，起碼都分分鐘七八十年代咁啦嚇，就係佢哋啲人為咗咧，令到啲牛咧係生長得梗係哇更加快、更加健壯啊，啲肉更好啊咁樣咧。就將個飼料咧就不斷改變啦，咁其中咧就竟然咧就即係講喺西方啦，即係特別英國啦，就將嗰啲牛啊，咁啊梗係唔係最靚嗰啲啦，即係嗰啲你知咧西方人食嘢咧就好奄尖噶嘛，係嘛，淨係鋸扒噶啫嘛，係嘛，唔同我哋哇咩牛肚又食啊，牛膀又食啊，嗰啲佢又垃圾嚟噶嘛，係嘛，佢抌噶嘛，即係啲外國人真係好蠢噶嘛，唔好意思啊，種族歧視啊，即係 唔係咁意思，都係咁嘅嘥肉好。 係啦，咁但係咧佢哋真係噶嘛，即係我哋就即係乜都食曬咁啦，佢就好多嘢抌嘅，咁樣咧佢好多所以即係唔要嗰部分咧，佢就即係硬碎。佢磨碎佢，连埋啲牛骨添，因为佢话哎好有营养有钙质啊咁样样咧，就喂翻俾啲牛食，即系捞埋其他饲料啦，咁啊，咁啲牛咁梗系唔知啦，咁你食咯，咁食咗咁啊，哇真系好似生长得劲啲，因为哇好多即系蛋白质啊咁样啦，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其实佢哋都查咗好耐，先至将个源头系。即係揾到係呢、這個嚇、啊，即係之前都真係好似即係偵探咁樣都不得其解嘅，係啊，揾下環境證供啊。咁但係點解會有事咧？只牛咁你即係變咗係一個雞與蛋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佢只牛冇事嘅，你俾牛肉佢食都冇事噶。咁即係嗰啲牛肉點解即係會有事咧？咁樣樣。咁原來後嚟咧就查到咧，就可能喺個屠宰房嗰度咧，呢啲咁樣嘅嘢，即係有一段時間梗係存在喺個屠宰房啦。 哦、 原來亦都係咧，就係、是、屠宰羊隻嘅羊。咁、原來羊咧。是一種病咧，就叫做瘙痒症啊！點解？原來嗰啲羊咧係染親嗰種病嘅時期咧，佢就咧成日揩埋去嗰啲石啊、啲牆度咧嚟去勾痕咁樣嘅。咁你即係話佢即係都估到佢應該係好痕嘅咁樣樣。咁但係呢、這個其實好早已經知嘅，聽講話十七世紀嘅時期咧，啲人已經知道羊隻有呢種咁樣嘅病啦，咁要好小心分開佢。如果嗰啲要第一時間殺死佢啦咁樣樣。咁但係未話好大。規模爆發，即係造成好大嘅災禍。但係竟然咧，就係、是、因為嗰啲牛肉喺個屠宰房嗰度，即係佢哋話咧，一定係即係交叉感染啊！我哋成日講交叉感染啊，真係好嚴重啊！呢個問題啊，咁啊感染咗呢啲羊身上嘅呢種咁樣嘅嗱，呢度一陣因為講起啦，我爭啲想講病毒，其實唔係病毒呢樣嘢，真係咧，亦都令到科學家咧，即係都差唔多目定口呆嘅，因為我哋知道咧，生物嚟講，基本上就係由細胞。嘅生物咧，單細胞就係細菌啦，咁好多病菌就係細菌嚟㗎啦，係咪啊？咁但係多細胞咁就係我哋所見嘅所有啲動植物啦，係咪啊？多細胞，咁但係喺細胞以下咧，原來一樣嘢咧，亦都係一個致病嘅病原啦， 咁呢個病源，當然我哋而家好知道啦。原來最普通、最普通嘅傷風咧，就唔係細菌感染，係咩啊？ 我又唔知喎、 啊。嚇、啊，唔係啊！這個呢、這個常識你一定要知啊 ，Jabby 唔得啊！如果唔係你點樣？ 我真係冇乜常識嘅。 傷風唔係細菌嚟嘅喎。是病毒啊嘛， 病毒、 啊、virus，V-I-R-U-S， 病毒， 病毒同细菌系两回事嚟噶，完全唔同啊！哇，你真系要咩啦？ 我真系要 virus 同啊 bacteria 系两样嘢嚟嘅 ，bacteria 就细胞嚟噶嘛 ，virus 唔系细胞嚟噶、哦、，virus 咧其实佢基本上差唔多啦，系一啲赤裸裸嘅 DNA 嚟嘅，吓系即系有些少包住下佢嘅啫，其实佢就系入侵个细胞 ，virus 甚至上系可以感染细胞嘅，即系细菌嘅，吓、啊。咁但係呢所以而家我哋好多病所以如果你講醫治嚟講呢就梗係醫治細菌就易過醫治 virus 好多。因為一般嚟講嗰個抗生素呢 ,antibiotics 呢就可以殺死曬各種唔同嘅細菌。但係呢一般嘅 antibiotics 呢殺唔死病毒嘅。所以你要醫病毒呢有另外啲特效藥嘅。係咪咁呢個常識你一定要知道啊 ,Jeffy, 即係呢個病菌同病毒都分唔到。好啦咁但係呢而呢個瘋牛症呢嗱咁，如果瘋牛症呢個你唔知咧，就情有可原嘅。但之前嗰個就真係波原量啦。嗱，但係原來瘋牛症咧，當然其實到而家都係三十年左右啫嘛嚇，三十年都唔夠。咁既唔係細菌病菌，又唔係病毒，唔係 virus， 原來係一種咧、我哋之前完全未見過、唔識嘅嘢，赤裸裸嘅蛋白質。 哦， 咁但係赤裸裸嘅蛋白質， 蛋白質， 咁點解？佢可以直情係有感染性呢即係所以呢其實又對令到科學家對呢個咩叫生命嗰個定義呢又要重新改寫啦。即係話佢呢啲赤裸裸蛋白質呢佢就咁樣存在喺自然界或者咩嘅時期呢佢其實好似死物一樣㗎喎。但係當佢感染咗一個生物嘅個體嘅時期或者叫宿主啦係咪即係俗語叫做 host, 係咪即係住宿嘅宿。咁佢就可以不斷繁殖㗎啦。係咪嘩咁神奇喎、啊。嗰、那個叫咩呢叫做中文呢其實佢有啲譯音啊叫做普利昂蛋白。咁、其實英文呢就叫 prion, 啊唔知道有人讀 prion 啦就 prion。咁呢個字呢即係你唔識就唔出奇嘅因為比較冷門嘅知識係冷知識啊即係因為出現咗都唔夠三十年呢即係普羅大眾識呢個名字都唔夠三十年就是、prion, 就叫普利昂蛋白。咁呢種蛋白呢原來就係導致個瘙痒症同埋瘋牛症同埋黑魯假氏症。一度傳一度一度傳一度咁最得人驚嘅就係咩嘢呢原來佢係主要真係去攻擊嘅咩嘢呢攻擊我哋嘅神經中枢系統特別係最後就是我哋嘅大腦佢當佢呢個普利昂蛋白嘅時期即係入咗我哋嘅大腦嘅時期呢佢就會破壞我哋嘅大腦組織到最後呢即係當然呢你個大腦嘅組織破壞嘅時期你個人根本就樣樣個機能都會失調啦最後係失控啦根本嚟講呢所以佢點解個瘋牛亦都咁解嘛因為嗰啲牛呢直情係自己都控制唔到跌跌撞撞啊咁樣係咪咁所以呢就好似發一癲咁樣其實人都一樣咁人呢亦都好可怕㗎咁就到最後嚟講呢即係佢最後都係死㗎啦但係死之前呢其實佢差唔多都已經即係唔係一個人啊因為佢呢解剖之後呢發現呢黑魯假氏症死嗰啲人呢打開佢個腦呢其實個腦呢完全已經破壞曬好似啲海綿質咁樣冇曬組織啊！嘩講起上嚟我而家都毛管動啊！老實講我而家都毛管動啊！呢個就係瘋牛症你有幾得人驚啊？咁但係呢個又同我點解我話有親身經歷呢就咁解原來我1978年 Hong Kong U Physics 畢業入咗太空館做咗一年零八個半月咁樣嗰陣時呢就係無心插柳之下呢就入咗天文台咁天文台就唔搞天文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咁搞氣象㗎嘛咁呢就要送我哋啱啱有兩個同事我哋三個人去嘅就去英國受訓咁所以我80年即係我係80年8月尾去到81年嘅3月尾呢嗰段時間呢喺英國住喺英國嘅好啦咁但係嗰陣時呢其實未爆發瘋牛症喎頭先我講嘛第一宗係86年發現嘛係咪咁所以呢嗰陣時未知有呢樣嘢啦咁返到嚟香港咁隔幾年就知道嘩好驚好驚咁樣啦咁原來呢就話說我睇返啲資料呢係統計上揾出呢就係喺英國呢就導致呢係有接近2萬人嘅死亡 哇，好多人驚喎、啊。咁同埋呢啊唔係 ,sorry, 唔係20000嘅死亡嗰錯咗。唔係唔係20000。我20000隻牛死亡係我口話扮噏咗。20000隻牛死亡係患呢個病死亡。咁樣呢其實人死亡梗係有啦、啊、就黑魯加氏症啦，但係我就未睇到個數字有幾多啦當時，但係好恐慌嘅。咁但係當時呢就全世界呢都禁止入口英國牛肉、 嗯、 啊，其實到今時今日啊，而家已經接近30年之後咧，其實間中都會傳出有啲咁樣嘅恐慌啊，就話所以就要禁你啲牛肉入口啊咁樣啊，因為其實因為我哋而家係未揾到有效嘅方法嚟去醫治佢嘅，係、 啊、 嘛？因為你病毒都已經難醫啦，哇！呢啲普利昂蛋白仲更加難醫， 即係仲有喺度嘅， 有梗係有啦，嚇、啊！但係匿埋喺邊度唔知。未知道，即係嗱講真啦，我哋而家話天花已經絕跡啦嘛，即係 WHO 啦，已經幾十年前宣布天花絕跡啦。但係個問題咧，其實天花係咪真係完全喺自然界度消失咧？我哋都唔夠膽100%話噶嘛。但係我哋只知道咧，天花呢種病毒咧，原來儲存咗喺幾度地方嘅，特別係美國啊疾控中心，因為佢話一定要儲存。點解咧？因為如果你連即係佢呢啲病毒我哋唔儲存之後咧、啊，以後你冇突然間佢唔知喺自然界爆出嚟嘅時期咧、啊，你冇一啲能夠即時嚟去研究咧，你就弊家伙啦咁樣樣。所以而家咧，我哋有好多非常非常之危險嘅高致命嘅疾病嘅呢啲病毒啊細菌咧，其實我哋刻意係培育嘅，係講起上嚟非常之恐怖，好似拍恐怖片咁樣樣嘅。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佢係為咗呢個以防萬一。好啦，咁既然天花係咁，其實呢個普利昂蛋白一樣啦，係嘛？好啦，但係而家我哋叫做暫時控制住佢咁解啫。咁樣咧，當其時咧就話最少係燒毀咗4,400,000隻牛啊！陰公，我哋喺香港禽流感撲殺幾十萬隻雞，其實就已經真係好陰公啦。嗰只幾十萬隻雞係嘛？而家講緊係440,000隻牛喎，哇！真係諗起都難以想像啊！哇！你話係幾恐怖一次大屠殺啊？啊！不過嗰陣時佢又唔曉得請我哋啲法師去超度佢係嘛？其實我哋應該請喺香港請啲去，即係打翻幾堂齋啦，係嘛？即係殺生都好緊要嘅，即係你話殺生嚟食，你話都冇得講啊嘛。但係你嗰陣時又為咗即係冇辦法，驚佢驚。好啦，咁樣嘅時期咧就我哋。講返我自己嘅經歷啦、 啊。我都記得。 我就幾年前。啊、我講我俾你聽。哦就係、是、啦。我幾年其實呢我就大學嘅時期已經開始捐血㗎啦。咁、啊即係當然啦阿女又仲叻啦，佢中學時期開始捐血啊，我都唔知道，我無意中有一日都係翻佢放學翻嚟，我睇喺佢間房度睇到有啲紀念品，原來就紅十字會嘅，我先問佢咁樣，咁我其實好開心，好開心啦嚇，即係佢主動去捐血，咁我就去到大學先至懂得去捐血，就紅十字會嚟香港大學啊嘛，咁咪捐咯，咁之後咧就即係年年捐啦，但係出咗嚟做嘢咧就忙得滯啦，就隔幾年先醒起就走去捐啦，要特登走去捐啊嘛，係嘛，咁好啦，咁竟然呢後嚟我移民回流返咗嚟返香港大學做嘢。咁做嘢嘅時期呢咁佢紅十字隊又嚟㗎嘛。咁時我又捐囉係咪又捐啦咁即係唔使我周圍去特登去啦。咁我已經捐咗好幾次呢點知有一次突然間佢要我填張問卷。係啦嘩做咩你填啦咁。咁填入面呢其中就係竟然話喎唔知邊段時間至邊段時間咁就好似係包括80年嘅佢就好似啱啱80年開始添。80年至唔知幾多年。你有冇喺英國住過超過六個月啊？咁樣樣，唔知三個月六個月，咁我就有啊嘛，咁咪實話實説咪剔咗咯，咁咪其餘填曬呢啲嘢，不交翻俾佢。其實我已經拮咗手指，已經係即係未啲之前要染血噶嘛，拮手指。咁啊等真係輸血啦，捐血啦。點解突然間佢嗰個姑娘同我講話啊，李生啊，你坐低啊，我哋同你講。佢話我睇過你問卷啊，你嗰段時間咧就曾經喺英國住過嘅，所以我哋唔能夠接受你嘅血啦咁。哇！我成個呆咗，我唔係啊嘛，我之前捐過咧，即係當時我個卡擺身嘅，差唔多已經有成20次噶啦，即係加加埋埋有成20次捐血嘅記錄。我以前捐咗咁耐，你而家先嚟同我話俾我聽，我啲血唔用得噶。係啊係啊，我哋而家咧係特別緊張啊，因為嗰排而家講上嚟都起碼10年前啦，講緊嚇，可能04年啊咁樣樣，或者05年啊咁啦。我突然間咧，哇！佢原來西方又有一個咁嘅恐慌，所以佢先有人填問卷。咁我話其實我心都估到啊，不過問多口問多句，我話係今次唔得定係點啊？佢話唔係啊，以後都唔捐得㗎啦。哇！我話有冇搞錯啊？ 所以你可想而知咧，其實瘋牛症啊係幾咁得人驚啊！事隔咁多年，即係我而家講緊十年八年前啫，但係你而家最先係1986年，係嘛？咁佢話你以後都唔使捐啊，激到我死死下係嘛？真係，即係其實即係我係完全一心想幫人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冇辦法啦嚇，即係佢而家因為為咗呢個風險 就睇到佢 管理， 佢係幾咁恐慌。 係啦，你睇到佢幾咁恐慌啦，係嘛？ 巧唔怕舊，最緊要有。一个话你知咩系好巧嘅节目， 归翻我哋节目啦。巧到用时方恨少，我系即系最近咧就去咗杭州嘅横店嘅影视城咧就考察，咁啊真系啦，嗰、那个真系好巧啦，我都拜服得五体投地。通常我哋搭过影视城嘅邵氏咁，影视城嘅无线搭过咩诶，停车搭过古装街咁，咁我嚟拍戏，拍戏赚得几多钱咧？你租俾人拍戏赚咗几钱咧？影视会淡噶嘛？我唔系，我租俾人参观，我当旅游，将影视结合为旅游。 巧到用时方恨少。超人林超荣、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9点，迷迷香港系有种态度。